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发表一项政令，将金昌烈同志任命为我国驻南非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。